费标准，明确部门和地方监管职责，规定除特殊情形外，禁止取用禁止开采区地下水，禁止在限制开采区新增取用地下水，禁止污染地下水行为，并对严格惩处违法违规等作出明确规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2号到14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上海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法律确立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抓好固废污染防治工作。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崇明区、徐汇区、长宁区、浦东新区，深入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生活垃圾中转车间、企业、乡村，检查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考察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召开座谈会，听取固废法实施情况介绍。栗战书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领导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海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开展固废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栗战书强调，固废法是生态环保领域重要法律，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实施好这部法律，一要贯彻落实法律确立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二要依法做好重点难点工作，针对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洋垃圾入境等问题，加强综合治理。三，要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法律责任压紧压实。四，要保持对固废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五，要织牢织密固废污染防治的法治网。在上海期间，栗战书到市人大机关和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地调研。他指出，上海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希望上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时，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述，要深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坚持党的领导，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贡献智慧和力量。检查组还瞻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栗战书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实际行动中。李强参加有关活动。 本台消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分别做的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陆地国界法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对上述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面对上述法律草案的意见，并予以修改完善。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汛情冲击等因素影响，八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至八月份呢，规上工业呢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3.1%，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增长17.7%，那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增长了18.1%。那么从两年平均的增速来看呢，主要的一些指标呢还保持基本平稳。一至八月份呢，固定资产投资 两年平均增速呢是4%，保持的基本的稳定。进出口的增速两年平均增速呢比上个月还有所加快。八月份社零当中呢，这个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呢增势呢保持了总体稳定，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新动能成长趋势实际上没有发生改变。 一到八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3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5.3%。从失业率情况来看，一到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八月份当月为5.1%，和上个月持平。傅林辉介绍， 那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呢为15.3%，比上个月回落了0.9个百分点，说明呢一系列稳就业、保障大学生、促进就业的政策呢还持续的发挥效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舍身勇救落水儿童，用生命托起失魂。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扎根基础教育，潜心助魂育人。两位教师以胸怀大爱的师者仁心，铸就了师爱永恒的精神丰碑。请听报道。 王红旭今年六月在长江重庆大渡口万发码头段成功救回两名落水儿童，他却因体力不支被急流卷入江心，不幸遇难。王红旭的母亲李永兰， 他在自己眼看没有体力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把那个小朋友往岸上推，然后自己呢往后面退那一步就被水卷走了。 如今王红旭靠墙边的办公桌上，上课时用的秒表静静地躺在那里，下面压着的是学生们上一次体能测试的成绩单，可学生们再也盼不来他在结尾处的签字。市民蒲女士， 我觉得他这种大公无私， 我觉得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这种榜样的力量我也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黄浦江荡奔腾，红色基因永传承，新业路。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渔阳里等场馆内，活跃着一群来自上海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16年前，吴荣锦发起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建的红领巾讲解员社团——红喇叭小小讲解员服务队，用孩子们的语言讲述红色故事。如今，在吴荣锦的推动下，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已经成为了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一门必修课程，覆盖全年级。 我觉得教育是根魂的工程，红色的种子一定要在童年就播撒进他们的心里。 27年的教育生涯，吴荣锦说，只有挚爱自己的教育事业，才能对学生有充分的喜爱，才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对于学生的喜爱充分地表现在你日常的行为当中，你的话语当中，你工作的表现种种细节当中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怎样才是人民的好教师？王红旭和吴荣锦用实际行动给予了诠释。他们一个以生命托举生命、绘就见义勇为的人间大爱，一个潜心施教、勤奋耕耘、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热爱学生、师者仁心，这是爱生如此的高尚境界；心地善良、古道热肠，这是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这是我们期盼的新时代老师应有的模样，这是孩子们应该追逐的启明星。 中宣部昨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司法行政领域党员代表围绕司法行政跟党走、不忘初心为人民与记者交流。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司法部立法二局副局长安宁长期从事商务、国资、能源等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 立法就是把党和人民的意志能够准确地转化成全社会都遵循的规则，把国家保护什么、惩罚什么、限制什么、支持什么，跟全社会说清楚、讲明白。 北京市司法局复议应诉综合处处长庞雷说，去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率已经达到14.6%。 在行政复议的效果上，要严格依法纠错，对于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的行政行为，坚决予以纠正，绝不能纵容姑息。 法律援助律师张一到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84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近700万元。他说， 把办理的每一项法律援助案件都作为检验初心的试金石，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法律。 创立新联新哥哥讲堂的宜家新寨普法人迪莫哥哥和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的谭秀云也分享了他们践行初心使命的相关事迹。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4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33例，厦门市12例，泉州市5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福建。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1例，在福建厦门市。截至9月1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37例。截至9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5693万8000剂次。福建多举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莆田将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加大医废处理及消杀力度，全面加快流调溯源等工作。针对14岁以下的儿童隔离者，当地安排1名家人同住，并有老师线上做好安抚工作。目前莆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厦门全市6个区昨天均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厦门首批3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昨天下午正式开展检测工作，除投入使用的3组外，其余3组正在抓紧搭建，计划于今天投用，届时全部6组气膜实验室日检测产能最多可达230万人份。泉州南安昨天凌晨发现2管14号送检的南安一中学生样本呈弱阳性，即对所涉学生进行2次核酸检测。昨天下午，所涉学生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福建泉州多地区宣布暂停线下教学。此外，北京市朝阳区昨天在对重点人群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件咽拭子样本初筛阳性，朝阳区第一时间对样本进行复核，对涉及人员及环境进行核酸采样，新冠病毒核酸结果均为阴性，经疾控部门研判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目前临时封控区域已解除封控，恢复正常。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教育部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同时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昨天在陆军雀山某训练基地落下帷幕，中国、蒙古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1000余名官兵参演，这是中国军队首次组织国际维和多边实兵演习，也是首次以联演形式检验维和待命部队建设成果。总台央广记者董思思、刘梦圆报道。 演习场上，来自中国、蒙古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的1000多名参演官兵混合编组联合指挥一体行动，共同完成临时行动基地建设、警戒巡逻、武装护卫、保护平民、应对暴恐袭击等多科目连贯演练。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执行导演李晓光介绍，这次演习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重要配套活动，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巴基斯坦参演分队领队马利克中校。 巴基斯坦和中国共同参与了多个维和行动，共同命运2021将进一步增进我们在联合维和行动中的互信共识，中巴两国军队的协同行动能力大大提升。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晨4点33分，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四川省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灾情排查正在进行中，救援力量也已紧急集结出动前往震中。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500余家中外企业将展示最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六综合科考船完成为期10天的多学科综合观测重要科学任务，将于今天上午9点靠岸广州新洲码头。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的意见，提出加大违法违规账号处置力度，建立黑名单账号数据库。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昨天公布，方案明确到2025年，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现象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 民政部、财政部和中国残联昨天联合部署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惠及重度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超过2600万。 陕西西安至铜川的复兴号绿巨人动车组列车昨天开行，结束了铜川市20年来无铁路客运的历史，首次实现复兴号在陕西省10个地级市全覆盖。 湘粤菲铁海联运班列昨天正式启运，首次构建了从湖南及周边经济腹地到非洲大陆各国端到端的全程物流通道。 全国工商联携手知名民营企业助推江西赣州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活动昨天举行，共签约126个投资项目，签约总额912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与联合国人权高专14号至15号举行对话，委内瑞拉、朝鲜、南苏丹、老挝、斯里兰卡、多米尼加、亚美尼亚、马尔代夫、坦桑尼亚等国发言，赞赏中国人权成就，指出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委内瑞拉赞赏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困，促进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福祉所做努力，表示非法单边强制措施对中国新疆人民人权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不得干涉。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01,419例，达到2,258,038,357例，死亡病例增加7,316例，达到464,74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511,254例，死亡66,600例。美国媒体15号报道称，截至目前，每5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与此同时，儿童新冠住院病例持续激增，各大医院不堪重负。 阿富汗塔利班代理总参谋长卡里·法西胡丁15号表示，正在就组建军队进行磋商，阿富汗将在不久的将来组建一支强大而有序的军队。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宣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武装力量西部2021联合战略演习当天闭幕，演习展现了俄白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组建强有力的多军种集群，在各个方向上开展战斗，并应对来自敌人的进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说，欧盟将于明年召开防务峰会，探讨如何加强自身的防务能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李浩、郭鹏，主播婉莹、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手，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推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和接速集办工作条例等事项。 2021中关村论坛下周五开幕，会议规格全面升级。 北京汛期管理首次延长到9月30号。 让出文明，守住安全，市交管部门通报斑马线上交通事故警示案例。 北京明确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年底前完成。 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一站式网点增加到315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推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和接速集办工作条例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以一方案三清单为抓手，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坚持规划先行，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的城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聚焦高精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联动发展，持续做好首都功能服务保障，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政策创新，进一步扩大市级赋权范围，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加强统筹协调，各区各部门协力推动，合力抓好组织实施。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接速集办工作条例，指出要以条例出台实施为契机，提高接速集办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完善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立场，强化主动治理，聚焦高频共性问题，建立定期调度机制，滚动抓好推进，完善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保护和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指出要遵循实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则，抓好条例出台实施，建设无障碍首善之区，加强冬奥会无障碍环境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同时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爱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了我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汇报，指出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全面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各区扛起属地责任，确保各项政策落地。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丰台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立足功能定位，发挥区位优势，以中关村丰台园、丽泽金融商务区等重点功能区为依托，精心布局高精尖产业，整合资源，释放潜力，扎实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陈吉宁指出，要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搭建高质量平台，引入投资辅导、专业培训、开放共享等多元服务内容，提高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要运用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聚焦创新要素，为企业创新加速营造良好条件。要进一步发挥区位、交通等禀赋优势， 聚焦轨道交通和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创新和产业链条，通过城市更新拓展成长空间，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要抓好财政资金安排和使用，强化成本绩效意识，在疏解减量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市级部门要积极对接，统筹优化交通路网布局等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丰台火车站是重要铁路枢纽，要深化路市合作，加强统筹协调和沟通对接，形成工作合力，为项目顺利通车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精神，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通报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政协党组关于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及我市贯彻意见汇报的有关情况。会议研究了关于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建议。会议还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本月24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中关村论坛新期待。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到28号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本届中关村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主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的报道。 2021中关村论坛规格今年全面升级，经历14年发展，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全球性、综合性、开放性的科技创新高端国际论坛。本届论坛9月24号开幕，会期五天，重点围绕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技术交易等六大板块，设置各类活动60场。北京市副市长靳伟介绍说， 24号晚8点举办论坛的开幕式，9月25日举行论坛的全体大会，颁布呢北京科学技术奖有关的奖项，举办了25场平行论坛。 和往年相比，论坛影响进一步扩大，突出了国际化。 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既有外国政要，也有呢诺贝尔奖、图灵奖的得主、院士专家等顶尖的科学家，还有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全球40余个国家及地区近400余位外籍嘉宾参与并演讲。 作为中关村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聚焦碳中和和健康两个主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向阳介绍说， 将主办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共同举办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我们部署了由中科院院士丁仲礼、张涛和高红军牵头的碳中和重大咨询项目，介绍阶段性的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主任郑浩俊介绍了中国科协助力中关村论坛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拓展国际合作方面开展的工作。 为了促进国际技术交易合作，中国科协发起成立了国际技术交易联盟，今年扩大联盟成员，力争啊达到20个国家和地区、150家国际机构。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就本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后五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智慧税务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5年底前将建成智慧北京税务，优化首都营商环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实施方案从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提供高效智能税费服务，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等六个方面形成了30条举措。而在今年，市税务局就推出了一批流程优、体验好的项目，在打造智慧北京税务上取得突破。其中包括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增值税发票全票种、全流程、全线上自动审批，为本市184万纳税人提供了精准服务。市税务局一级巡视员郑怀远说， 发布了这个增值税发票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用了这个信用加风险这种方式，将纳税人分为三类六级，通过50余项 税收风险指标对纳税人